你听，这里好歌有故事。 在下了，看外面又湿了，我一直等着，让屋里灯都亮着，这样伤心的睡了，这样压抑的醒了，想着你要来了，可改变的都变了，而孤独是什么？想了，我已经倦了，我不想再唱了，我已经哭了，想陪你坐着，想听你说着， 好，我是周琳，这里是好歌有故事。范晓萱在1998年《Darling》这张专辑当中带来的歌曲《哭了》，那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是李泉，被很多人叫做是音乐王子哈。那这首歌同时也收录在李泉1999年的个人专辑《走钢索的人》当中。人遇到孤独哭出来的时候，心里的纠缠在这首歌当中表现的是淋漓尽致。左立有没有一首歌？ 漫无目的，离也离不近，时间磨平冲动，却显得无力，把举棋不定的誓言许给了一场戏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爱的真谛，天平命高，无法忘掉，或者那些平凡荒诞的经历算不算成长？有没有一首歌能融化所有的不解？有没有一首歌能熄灭所有不安的恨？有没有一首歌 在我心里流淌。 左立曾经参加过快乐男声，当时凭借着一首《董小姐》成功晋级，获得了全国第八名的成绩。那刚刚这首《有没有一首歌》呼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和信任感，每个人对于幸福的理解可能会在细节上有一些不同，但是大体上总是相似的。来自孙燕姿的《我要的幸福》。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好歌有故事，周华健带来的一首《最真的梦》，很熟悉哈，因为我们曾经听过陈慧娴的粤语版《人生何处不相逢》。那这首歌是由台湾音乐教父罗大佑创作的，旋律是朗朗上口，的确是一首很容易传唱的经典歌曲。谭维维的新歌《Take My Hand》。是谭维维为 X 战警中国区天启所演唱的宣传推广曲 Take My Hand。 那现在很多大片啊，在进入到中国市场的时候，都会考虑到受众的接受程度，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快的去了解和接受一部进口影片的话，往往都会选择用中文的推广曲，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宣传方式吧。伍佰带来的《你是我的花朵》。

熙来溜溜的看上，人才溜溜的好友，儿来溜溜的看上，回荡溜溜的家有月亮。 蔡琴在2004年翻唱专辑《银色月光下》带来的一首歌曲《康定情歌》，跑马溜溜的山上，一朵溜溜的云。这首歌曲是传唱了很多年哈，从我们的父辈到现在。我也曾经不止一次的说过，好歌如果说有好的翻唱，会让它不断的散发出新的魅力。涵盖乐队的歌曲《花斑马》。

惧命运，时时刻刻沉醉爱河里，谁知悲剧早已注定。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，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，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，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。 听到的这首是来自王杰的《安妮》，这应该是很多人对于梦中爱情的一份畅想吧。即使是男生，应该在心里也会有一个叫安妮的名字，在午夜梦回的时候不断被想起。那这是王杰在专辑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。节目的最后是一首来自江美琪的《东京铁塔的幸福》。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，我是周玲，接下来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